Book 2 ثمانية با با أوقات الساعة شكة فوشو شكة فوشو إذا سمحت 对不起 对不起 من فضلك كم الساعة؟ 请问现在几点了؟ 请问现在几点了？ شكرا جزيلا 非常感谢。 إنها الواحدة 现在一点。 إنها الثانية 现在两点。 إنها الثالثة 现在三点。 إنها الرابعة 现在四点。 إنها الخامسة 现在五点。 إنها السادسة 现在六点。 إنها السابعة 现在七点。 إنها الثامنة 现在八点。 现在八点。 إنها التاسعة 现在九点。 现在九点。 إنها العاشرة 现在10点。 现在十点。 إنها الحادية عشرة 现在11点。 现在11点。 إنها الثانية عشرة 现在12点。 现在12点。 الدقيقة فيها 60 ثانية 1分钟有60秒。 1分钟有60秒。 الساعة فيها 60 دقيقة 1个小时有60分钟。 اليوم فيه 24 ساعة 1天有24个小时。 1天有24个小时。